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蒋介石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可是英国人却表示，如果撤往印度，中国军队就得放下武器，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印度。杜聿明断然拒绝。 杜聿明安排第96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38师殿后。新38师属于66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的好篮球，国手级别，后来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渡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38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来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那就看谁更横了。英国人一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38师武装进入了印度。之前我们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呢大概如下。第六军大部穿越景洞回国， 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66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路返回国内。第5军的前锋96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200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200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200师刚在唐吉狂揍了一顿日军，但是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有办法之下，200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下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回国呀？日军设下了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是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是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200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56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被榴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毛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廷吉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竭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廷吉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请各位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鹰、民族之雄的戴安澜在缅甸毛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铜鼓阻击战到唐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到重创，英魂不幸激流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也挥笔写下了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无须人欲，将军赋彩薇，诗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我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被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需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京城，继续勇守， 发扬无效精神，发扬无效精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就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加持。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张力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是说什么都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子、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速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是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是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是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七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希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必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你可以带你的部队跟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个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部队，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600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22师从出发时的约15000人 大致历时110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2000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22人，平均每天死亡118人，死亡率 87%， 高达 87% 呀。中国人常说九死一生，那就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的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印度则也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谓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就没有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就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是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呢？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攻击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200师和96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22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22师回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22师留在了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来名声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森林之魅，即胡康和尚的白骨，这是一首诗歌，作者木旦，用这首诗歌的最后一段，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顺便说一嘴，木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杜聿明的随身翻译，同样也是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孽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新兴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 却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猎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成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经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56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是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36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汇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支援宋希濂的空军是从哪里来的？飞虎队又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也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澄，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